才在长安成功，前来赶考，不想日军的苦心，不凭文章，要凭勤勉。只因在考试官员之中，我有孝顺的亲戚朋友，便名落孙山之外，辜负我文章魁首，满腹经纶，虽时时富贵浮云，也未免有些惆怅。是在春殿之中饮酒大醉，一时口渴难当，不免须与天使人家讨杯茶吃。一路行来，不知是什么风。这里的桃花开得是风茂盛，一般不管是什么地方，却在这里唏嘘平时，正是春风到处留佳客，小作何须门之。命令要 人，不请

你看些什么？ 女儿在此看看桃花。 外面的风大，我们回去吧。 人海茫茫，能得美

前三弟都赢得小富婆献殷勤，不名儿丢一座，因为没成就有多，也我没破你老不成那金黄也叫我贤儿在梁下里勾引转脸来，马刘彪你打得大地赤身孙家庄，你一刀脸上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火于旁人，留不到在衙前充当令臣，为什么见那人头你不打报成？判此生国家事无端丧命，爱本学只有擒拿刀报民生，送你金文掏出耳钉那魂，你知道山有虎伤了人心那命放大难安，黄了无学去解 听众朋友，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